不幸言中。 中了什么王啊？ 算命先生一句言。 哦，状元。 不是这一句。 不是这一句，到底是哪一句呢？ 走过过场二一， 此话怎讲呢？ 夫人哪、 Thank you. 去戏吗？说话，难道你就不怕芝麻鼻炎伺候？ 芝麻鼻炎又能做什么呢？ 将你 就是 满难去， 量你也不敢。 嘿，我要吃点豹子胆。 依我写呀。 这可是你逼的啊！ 写呀， 这可是你我。我真写了，我还说。 谢大。 我这写了， 你就依我写 大、啊哎。那我就真写了我。 邪乎，去，去，去， 怎么了这是？ 到别处骗钱去。 哎，老爷，您到底是不是张四海呀、啊？ 是又怎样？哎，不是又怎样？ 哦，您要是张四海，恭喜您发财；要不是张四海，别跟这儿瞎大白。 是我瞎大白还是你瞎掰？ 哎，你说谁瞎掰、啊、 哎，等等，瞎掰不 不下卖，你到别处去发财。 大傻帽， 官人，你说这人世界真有同名同姓的人吗？ 同名同姓，这次难事有的。 我想那个与你同名同姓的举子，此刻该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体面，哎呀，多么的…… 你骂我， 骂你，骂你也无济于事。 是啊，骂我也交了白卷。 you

虽然非亲非故，但求千岁对万山去鼎力相助。思想起来，真乃是三生有幸呐！ 鼎力相助，有这等事？ 哎，怎么？九千岁真不记得万山了我？为了状元进门啊， 废话， 我非天门一级丫鬟，哪有机会报上相？ 金榜题名是。 你今状元及第，定然是敢 且用四句七言概括 啊。四句七言， 七言坏了， 这电视诗歌考感慨，那《全唐诗集》忘了带呀。哎呀，这 这么快就有了， 说， 祖上记得在阴间。 啊！好， 好什么？ 金榜高中，不忘祖先，表弟是功孝。 拜山小问仙，挂骨了亲，我。秋雨实乃是国安邦之根本，果然大家风范呐、啊！ 接着说，贵人相知上交天， 好，又好什么？ 状元及第，功归贵人，表弟是功 义。古人云，人之不密则天下无道，人之有密则天下有道，一国一字实乃是国安邦之要义，不可等闲视之啊。 就文法而言，祖上对贵人，记得对阴间，阴间对九天，则则平平，平平则则，则平平则平平，一三五不乱，二四六方平，可见世人深得自教之 严守格律，绝不拘泥，对仗共振，说不择服，所谓包丁摘柳，游刃有余，这游刃有余、 接着给我往下说，上方其实天台言，命中之定， 二位大人，对张四海极尽鼓吹之能事，莫非与他有什么私情吗？ 朝廷局势危殆时局，国家大事岂敢有此？ 阁秀千岁，明察秋毫，下官断断不敢有私啊！ 无私，无私，那就呈表推荐吧。 啊，秋千岁，下官已准备好走了，秋千岁，请看。 哎，二位大人倒是有心的人呐、 啊！就是提拔的人才，应该不尽心尽力、啊。 二位大人功劳大，此子可算有才华，翰林院内添奇葩，共同再也配。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唐小泉马上到。啊，九千岁，下官有一事相求，只是不好启齿。 但讲无妨啊。 下官有一条鱼，年方二八，是天生的貌美。下官有意将他许配状元宫为妻，不知九千岁意下如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哎，美事，美事啊！ 他请千岁。 下官也有一女，天生美貌，煞费婚配。下官有意许配新科状元为妻，婚房九千岁帮忙是何？再者说了， 怎么着？ 您看他这把子岁数，他女儿指不定谁的呢。 没错。哎，二位大人争相攀亲，叫老夫我一时犯了难了。 啊，九千岁，凡事都要过先来后到，此事 该是我后来 是你，难此事配不下要 你许配。哎，按着我讲，我想起来了，那张四海他哎有媳妇了。 连这小子有媳妇儿他都知道了，可见这关系非同一般， 总算不小心说漏了嘴呀、 啊！啊，九千岁，状元公才华出众，娶过三妻四妾，算不得什么啊！ 哎，倘若做小，岂不委屈了令啊？ 做大做小，全看造化。 既然如此嘛，哎呀呀！这天子居所果然是金碧辉煌。张四海 在。 二位恩师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不知意下如何呀？ 哎，这可万万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二位恩师德高望重，满身短短高攀不起， 有老夫我与你做媒，说什么高攀二字呢？ 哎，哦，实不相瞒，晚上有妻 是 了。 我知道。 Ah! 长，男儿多情当豪放，脸得像西域，孩儿 听众朋友，北京京剧院2005年演出的京剧贺岁连台本戏连升三级的上本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您好，听众朋友，听众朱凡先生来电话说，希望能够听到四大名旦演唱的《四郎探母》，那我就安排了梅兰芳、尚小云演唱的《四郎探母》，请大伙儿一起来欣赏。京剧《四郎探母》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行当齐全，流派众多，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比如说吧，做工，看的就是老生和青衣，过关内朝的俩国舅都是大丑，巡营的小生有一大段著名的娃娃调。 谏娘当中老生和老旦的对唱非常精彩。那最后的回令呢，也是一场群戏。铁镜公主和杨四郎固然是主角，萧太后和俩国舅的戏份也毫不逊色，没他们呀，这戏就唱不起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儿呢只选了其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铁镜公主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程砚秋扮演铁镜公主。程先生的唱与众不同，第一句夫妻们打坐在皇宫院，这夫妻们这仨字啊一般都是连着唱的，程先生先把夫妻的夫字立住了，再慢慢的唱出后面俩字，就字的读音上来说确实更有道理。 又因为铁镜公主的问话触动了杨四郎的心事，被铁镜公主看出破绽。在铁镜公主的追问之下，杨四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令公主大吃一惊，由此引出了下面一段对口。梅兰芳扮演铁镜公主，谭富英扮演杨四郎，这俩人啊都是以好嗓子著称的，搁在一块儿那可是绝配。杨四郎保证探母之后就回来，终究爱情的力量战胜了战争。铁镜公主设计从母亲萧太后那里盗来了令箭，并交到杨四郎手中。面对夫婿此去，铁镜公主也不禁彷徨起来，只有等到了驸马爷平安归来，公主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呀。 你忘怀了吗？ 可不 啊，人家如何的大质量啊，真乃是古道的人家，对山无毛，百尺不挠啊。 驸马，你到底你瞧这是什么？ 啊，真乃是贤德的公子，平常手握一百。 一夜之间卖的是什么呀？ 公子啊。 杨四郎过关的时候被两位国舅看出破绽，回来告诉了萧太后。这还了得，两国交战，驸马爷竟然私自去了敌营，所以啊，杨四郎一回来就被抓了起来。铁镜公主得讯，赶紧到母亲面前求情。尚小云扮演铁镜公主，马连良扮演杨四郎。尚小云铁嗓钢喉，马连良也是声音挺拔。其实啊，任何一位成名的角儿都绝不仅仅是晚年那几出，没有个上百出戏打基础，怎么可能自创一派呢？ Oh!